探你的心，别逃避我的眼睛，请听我话语，心中一阵阵翻腾的勇气，不曾是你的过去，但愿在明天能拥有。自己怎能相信任由悲哀的权利、哦、错过你错过爱，你和我为何终不能相爱，禁不住的挣扎，想了又想，然而真

还记得小小年纪。